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为什么相爱的人不好好的珍惜这一辈子呢？爱情永远让人充满怀疑，彼此之间的誓言那么的经不起考验，只有自欺欺人告诉自己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了，那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眼前人呢？珍惜眼前人，过好这一辈子，即使下辈子我记得你，那也是如果的事情了。这是来自马玉的作品。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，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，我会愿意放下所有，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。幸福只剩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，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，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。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，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。 来自刘德华演唱的《练习》被收录在《美丽的一天》这张专辑当中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阿桑演唱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

下着雨，我从背后望着你，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。曾经的承诺，只想与你的彩虹。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，为什么 1992年，林志颖推出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》，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曲更是成为了经典情歌。应该说，林志颖真正红透半边天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。而这首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》也是林志颖早期作品当中最有深度的歌曲。 很伤心。 关不掉的收音机来自黄韵玲。黄韵玲是一个全才的女歌手、音乐人、艺人，从唱到创作，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，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，她无一不晓，样样精通。当然在唱片制作和词曲创作方面，凡是出自她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。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，就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。继续来听光良，我等你。

来自王力宏2001年发行的专辑《唯一》当中的同名歌曲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《你快乐吗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守着。